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I'd rather fight each day of my life than give up and leave. Hi, I'm Kashi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This is my dream。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 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好啦，都系你个台湾之旅就集咗三集啦，已经 系对对，斩开就 斩开三集咧，嗰啲听众已经好心急啦，究竟啊？即是你第三日，第三日添，第三日咧， 三日 啊，第三日咧就已经啊嗰只脚啊肿到肢体咁啦。 第二日咋，第二只夜晚咋， 第二日晚啦吓，都仲系咁啊有啲嘢啦。不过唔讲住，啱啱咧喺咪后咧就啊分享咗嗰啲地点，你大家都知道而家 Google 咧几好噶， 系啊， 即系嗰啲街道图咧全部影好晒咧，周边啲相片啊，咁啊就睇翻佢住嗰个地方。隔離原來是消防局啦， 啊、 我冇估到個消防局原來是嗰個十字路口嗰個閘角位，哦，即係如果在香港嚟講咧，呢啲位咧做商鋪咧應該都幾好賺， 超好賺 啊，應該很好賺， 我揾到錢， 估唔到是消防局啊，真 係，係咪估唔到啊？喺間商廈嘅下面， 喂，大佬，你玩嘢都冇害人啦，台灣佬咁信風水，竟然在個閘角位度整個消防局， 仲要係間商廈嘅下面喎、 啊，啊，真係你大殺氣都算啦，仲要喺個閘角位，真係慌死冇。荒死冇人知呢度系消防局啦。 唔系佢系入去嗰座大楼，啱啱见到个名叫做消防大楼嚟嘅。 哦，即系本身自己一栋。 系啊，但系佢喺闸角位咯。 即系闸角记真系。点解咁讲咧？就其实佢本身嘅设计已经系，即系大家都知道啦，消防局、警局啊、医院啊呢扎咧，已经系有一啲叫做啊叫做晦气嘅嘢啦，即系大煞嘅。 系 啊，因为佢哋系救火啊嘛。咁啊，本身系极叫好偏激嘅火气喺度噶啦。 系。 你仲要在一个闸角位上面呢，如果住在你对面的呢，那我真是不过好在对面是商厦来的。 是啊，对面商厦来的。 不过就商厦对面的商厦，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要将个楼梯呢闸成 三个设计。不 是，他有一条是地下街来的，跟着旁边是我不记得是什么来的。 总之他就当是一个舞台的这样设计。啊、其實就如果以一個古人嚟講咧，呢啲墓碑咧就非富則貴噶啦，即係有個大台階啊，跟住又整三道樓梯，因為中間皇帝行嘅，兩邊係大臣行嘅， 唉，壯鬼啦，真係壯鬼， 用意係乜嘢啦嚇？咁、啊、當然啊，如果呢十字路口度你喺呢個街角位度做生意咧，啊，蘇文峰話齋。你想快啲發咧，就梗係要同佢鬥過啦，係咪先？居水馬龍咁啊，一定係好好生意啊！呢啲地方， 我真係幾好生意嘅，我估計。你嗰個啱啱閘角位咧，諗笠到啦。 喂，消防局好生意唔係好結果啊！ 即係只不過佢有衰唔衰係消防局嚟嘅。 即係可能個用地上面，即係點解咁啱得唔巧會揀個咁嘅地方咧？咁啊，係咪呢個？ 不一而知啊！真 係。即係咪台灣人覺得就係呢啲地方會快啲出車咯？可以 出得快啲。都係啊！你啱啱走過去 咁樣揀咧， 方便啊嘛。 不过就 低方面啫。 不过就如果系好在附近都系一带都唔系啲咩民居啊， 都唔系得 一商业区嚟啫。 系啊， 啊若果唔系就真系哈哈哈啦，真系。 即系有排行咧。 你会见到香港好多时啲消防局嗰个大楼都主要都会系尽量都唔好太过近民居，除非真系冇得拣。 系啊， 即系好似你话啲市区咁，好似湾仔啊、观塘都唔系啦，观塘都唔系民居附近嘅， 都唔系。 系啊，观塘系喺商业区添啦。 系啊， 喺湾仔就勉强冇办法，因为地方细， 咁焗住 要喺嗰度。因为好奇怪嘅，因为大家都知道消防局佢一响警报好烦啊嘛， 仲好嘈添 啊，所以佢哋都尽量避免喺民居附近嘅啊。 是啊，跟住啱啱同埋我哋又睇咗再对上嗰集讲过啱啱淡水咧， 嗰棵树， 嗰棵树，我又啱啱又揾到棵树俾你睇啦。 系啦，咁啊冇嘢嘅，棵树应该系啲守护嗰啲 系啦 阿飘嚟嘅啫吓。 系啦， 啊咁啊，因为如果其实都有样睇嘅，如果那棵树或者那些植物呢它异常繁盛，即是所谓它那个树冠那个叶呢或者那个鸦枝呢是很奇怪的，或者是那些颜色不是一般的那么翠绿呢，那些很可能就藏了一些古古怪怪的东西了。是。所以为什么人说那些香蕉树呢，那些蕉树 例如那些花呢会特别教人家漂亮啊，那些呢就很多时候会有些古古怪怪的东西。其实有些分别的，但是我见淡水那几棵树都 很普通很翠绿、啊、就应该就跟那些东西没什么关系， 正正常常 纯粹就是有人寄居在那里，就是想说有瓦遮头那么解、未必是坏事的、未必坏事，可能都是为了会要保护、当地的人、 所以都是算是这样 啦。 好，今天继续讲完， 好了，讲回正题了、今天第二晚了， 好痛啲， 就中啦， 中中筋好痛。好，咁第三，跟住到嗰日啦，咬亲只脚。咁啊，通常都大家有咬柴经验就知道啦。第一，通常咬柴第一段时第一下系唔痛嘅， 唔痛嘅啊，最多系肿咗 嘅 啫。 系啦，同埋你都系痛嘅，不过即系讲真， 即系冇第二日咁犀利 嘅。系啊，冇 痛 得咁紧要嘅。咁啊，当即系事关咧，即系识我嘅人都知道我，即系虽然我都系一个好论尽嘅人嚟嘅，咁但系咧，我真系挂晒，即系很多年未试过咬柴都咬得咁应棍嘅啦，已经。 系今年嚟嘅楼梯杀啊嘛，讲到明噶啦， 中咗啦已经， 中晒啦， 中楼梯杀系啦，咁啊，总之就中奖啦，今次，咁啊中完之后啦，咁就只脚第一下冇试过咁痛噶，其实真系即系技术都还可以仲行得下添。跟住到第二日咧，唉，怕介啊！一瞓醒就出事，只脚肿到咧落唔到床啦，我都落唔到床。咁啊，即系仲要我啱都即系，如果大家有追即系听翻之前嗰两集就讲过，我间房系斜佬嚟噶，我间房一入门啦系一条斜佬， 有条斜佬嘅， 系啦，即系佢地，即系佢个地， 佢垫高咗嘅， 垫高咗个地台嘅。咁我心谂，唉。奶嘢点落楼梯咧？你问第一件事，我第一件事我就咁点算咧？我啱啱都讲过啦，即系有讲过又唔记得买，我冇买保险啦，我又唔知点算啦，唔知睇医生啦，又冇钱啦，又唔敢睇啦，跟住咁我哋点咧？咪就自己扑落去，或者夹落去，夹落去屈臣氏度睇下有冇啲咩可以买啦。 买晒一切可以敷到佢唔肿嘅嘢。 唔系，我唔系期望佢 镇痛，其实 系啦，我系希望他 令到佢唔痛嘅咁啊。 系啦，尽量有啲咩可以喷到落去，搽咗落去。 沙龙巴斯都买埋，你真系好嘢啫。 系啊，我真系乜都买晒沙龙巴斯。 哎呀，真系 我连沙龙巴斯嗰啲我仲要买液体喷雾，唔系液体喷雾嗰只，即系唔系买药贴喎。 系， 我就买咗只，跟住咧只纸。跟住咧，我拆屋企咗，我跟住趌得好辛苦，一路一路趌，一路飙汗，因为好痛。 嗯， 跟住一路行嘅时候，跟住去到屈臣氏，我即系如果你脚痛咧，千祈唔好去台湾，因为间 shop 咧都系要行楼梯。 系， 但系 呢个系佢哋嘅特色，因为你都知道啦，好容易水浸，所以佢哋好多时啲铺头咧都会垫高。 系啊， 唔似香港咁嘅平嘅咁。 喂，真系我部车下楼梯，仲要几级嘅喎，仲要爬上顶咁样咧，跟住夹啊夹啊夹上去啦，跟住就揾啦，跟住行咗落去，跟住咧佢哋嗰啲好衰嘅铺头咧，一就喺上，一就落上 楼梯， 一就落楼梯，一上楼梯。咁咧，我要买嘅嘢咧， 咁究竟你喺上定落咧？ 我买嗰啲嘢喺下边， 上完又要再落， 系、哦，跟住上最去望一望，咦成。嗰层全层都系卖化妆品啊，卖 咁、哦、你要落去啦。 跟住之后，我买嗰啲全部喺下边嗰层，诶、哎，又要夹喺铺底下边，又要夹翻落去。 要扶住落咯。 跟住都惊，你知唔知？我好惊，因为佢嗰条扶手扶梯咧，咪嗰条扶手梯咧， 好儿戏啊！ 好儿戏嘅咋？佢两边嘅，佢左右两边，跟住咧，我扶住一边，左边就即系另一边就真空，即系空咗咁吉咗。跟住扶住佢咧，我谂住轻轻用少少，即系借力啫。嗰块嘢，嗰条梯系喐。那個 扶手喐 嘅係震，跟住係玻璃嚟住下邊。 O K， 跟住整咁咯。哇，對唔住，嗰只遮喺右邊嗰邊。 好兒戲喎，真係。你下一步諗， 如果落到去会不会 哎呀好惊啊你明白 咦甩咗嘅 真係好惊跟住我只一起我只係第一下我 用力压一压佢跟住之后呢跟住我已经我经常扶到 多稳阵 咁震喎好惊 多謝晒 ok 唔該唔好意思跟住我就扶右边嗰、那个跟住扶住落去咁跟住我就望咗好耐啊佢即是台灣有一個好處就是咧，佢哋係全民即係全民醫療保養誒，醫療保險噶嘛。咁、咧，但係啲人就係即係我哋喺代地台灣人就係講話睇醫生就好似睇到唔使錢咁樣。係，即係咩傷風感冒都睇醫生。咁所以咧，你去到台灣藥房啊呢啲地方咧，就會見到好多成藥出現嘅。 係啊， 就乜鬼嘢藥都有嘅。係、你噏得出嘅。 根據翻呢個台灣電視廣告史裡面咧，初期啊八成都係賣藥嘅。 是 啊, 是啊即是你噏得出的和噏不出的藥 什麼藥都會賣的真的很誇張 是啊即總之你只噏得出和噏不出的藥 即是上次你這個頭暈身氣屙嘔肚痛、啊、下肢的潮熱出汗或者生性生蛇生閃那些冚唪唥都是這樣的 是啊什麼鬼東西都有 都會 是利用廣告賣的即是成行成市的那些中成藥 是很誇張然後之後呢他只是說呢即係佢誇張到咧，佢有一辣咧，全部都係 鎮痛嘅， 鎮痛啊，誒扭傷啊，止痛嘅，我又 死馬當活馬醫，乜都買翻去噶嘛。 跟住我就一望，望咗好耐，跟住左望右望，咦？我買咩好咧？我又痛喎、啊，我又唔知道買咩喎、啊，幾度續又唔知係咩，我又唔敢續，又唔敢亂咁買。即係其實即係嗰下我真係發毛噶啦，其實個人痛到咁、但係都唔好理，都係睇清楚啲先。跟住我望望啲牌子唔識噶，我都到。 唯一都是那些香港 一個識 的那就 神巴斯得神巴斯跟住我想買神巴斯跟住我就望啊買噴霧好定買噴買爆藥跟住小習慣難症咁樣啊買邊樣好咁樣但係佢喺度夾緊嗰隻痛我跟住我最後買咗隻唔知咩牌子嘅藥鎮痛佢話貼咗落去會即刻鎮即係特效咯我仲聽到叫特效兩個字得冇買錯啱特效我真係要超快。跟住就買完之後，我 係咪真係特效先？ 真係幾快喎，又真係 OK 嘅真係。跟住我又買咗神巴斯，跟住誒噴霧貼，佢噴霧嗰隻裝， 即係你噴完再貼， 係我打 包保佢唔痛噶嘛。 係啦，我就即係跟住做，我初初就諗緊，我諗住買埋 Panadol 嘅，你知唔知？ 係， 我諗住三管齊下，應該冇，應該我其實有嗰一刻其實諗過，我係咪應該即刻第嗰日就要即刻改機票走嘅？其實我有一刻有諗過嘅、 其實應該係要嘅。 其實我唔係啱嘅，我即係事後而家咁樣諗，其實我應該即刻走嘅，坦白，因為我睇唔到醫生，即係我冇睇醫生。跟住我老細，即係我啲同事，我 WhatsApp 嘅同事，我聽扭親隻腳。跟住我老細已經 send 咗間喺附近嘅、 建議你喺邊度可以睇啦。 係啦，因為佢識到地本地人，咁佢話知道附近有啲，即係我住嗰邊嘅附近應該有地方可以睇嘅。咁、好啦，咁我就打電話去，冇人聽。 哦，即係未必有開門咯。 不知啦，咁又上網睇過，咁佢有佢真係有骨科咁樣咁類似。係。咁啊，但我又心諗，即係第一，我考慮緊錢嘅問題。 錢嘅問題啦。 二，我又考慮緊，我又唔，因為睇翻個地址，其實遠又唔好遠，但係都要行兩三個，都要行兩個字嘅。 夾唔夾到去咧？咁又係一個考慮點。 我自己夾唔夾到過去咧？咁樣係啦。咁啊，夾到過去又點咧？即係夾到去冇，咁我又 PK 喎，我要夾翻轉頭。咁最後我冇睇嘅，跟住我就走咗去，即係走去買中成藥啦，買翻去查， 撐住先啦， 撐住先啦咁樣，跟住我就翻去查，咁啊貼完之後查完之後貼完之後咧，啊又真係 的確好啲， 好啲喎，跟住第二，但係我出現咗個問題啦，跟住第三個問題就係我條沖涼咧今次係 咯，唔濕得水噶咯， 我又唔濕得水，跟住但係我最後咧選擇咗咧，我好衰嘅呢個冇即係冇做，就係我乜都冇理，我照沖， 哦， 係啊，我照沖。 不過盡快抹翻乾佢咯， 係啦，即係沖完抹翻乾佢。好啦，咁啊沖涼， 咁 我沖涼就又嚟啦喎。咁話事我就沖涼，啱啱講過嗰陣個沖浴室係間即係玻璃窗， 好好情調， 超級好情調，即係啲玻璃 仲要射燈射住你咁樣沖，係 啦，仲要兩盞射燈射住。 哇！真係你諗下，如果一男一女鴛鴦汽水咁真係， 但係好難啊！嗰度窄其實嗰個位置， 嗰種畫面真 係，但超窄嗰個位置，即係男女鴛鴦汽水其實係幾好難嘅事。 OK， 係啊，個都幾 係我諗多咗啫， 係你諗多咗，係諗多咗。上次嗰個就得，上次嗰個可以 呢、這個就窄啲， 呢、這個窄啲係啦，嗰次個浴室真係好窄。我都是緊緊轉到身啫，係啦。咁你話如果即係我大嚿啫，咁你話如果兩個即係如果兩個細粒啲嘅應該可以嘅，但如果兩個 normal size 就真係辛苦會行。 OK， 跟住好啦，咁啊沖涼，咁啊 咁人哋啲浴室咧，咪有啲扇，有啲氣窗或者扇，即係抽風氣扇嘅。我呢、這個呢間浴室好搞笑，咁抽氣扇咧抽唔到煙，抽唔到即係抽唔到風嘅。我懷疑嗰把係風扇嚟，其實。 哦，吹翻轉頭。 係啦，跟住之後啦，咁啊沖熱水啦，閂埋咗道門啦，跟住咧迷。閂 埋道門好似迷一樣。 跟住要冲热水嚟噶嘛， 迷雾一样。 啲烟咧系咧， 伸手不见五指。 系啦，跟住成嗰阵咧，你成日仿身于一个迷幻之中，成个 人间仙境咁好似。 个墙咧全部都系水蒸，啲烟啊喺晒度，咁啊好犀利咁样，跟住就散唔到。咁啊，我心谂，咦咁好 feel 啊，咁样都几好 feel 呢、這个感觉。跟住之后，跟住冇理啦，咁我就即系继续冲凉。跟住一冲凉，一打开。啲嘢 煙就走曬出嚟啦！突然間好似有個仙人走出嚟咁。 係啊，我就好似我覺得自己跟住喺舞台中咁樣咧飛出嚟，跟住好啦。咁啊，於是者我就冇理，因為沖沖下涼，突然間咧，我頭先講咪兩盞大射燈嚟噶嘛。 係啊， 無啦啦沖沖下涼，真係喺度斬下斬下，即係啫啫啫咁。跟住我心諗 ，Well 係咪啲水氣影響？ 係咯，對水氣影響。跟住佢啫啫啫啫咁。哇！喺你想点？我惊爆，但系我嗰下冇谂过。我大家即系虽然我做灵异节目，但系第一下我好科学嘅。 会唔会系？ 我第一下科学嘅就系我就话，咦？会唔会啦？第一下就唔系水晶嘅问题啦。第二下就系、是、其实佢系咪冇电咧？即系或者系咪其实烧咧？佢谂住。 即系你谂住就系、是，反正栋大厦停过电，可能啲电压唔系咁稳定。 系啦。第三样嘢就系谂死啦！佢会唔会漏电嘅时候？ 系啦，你又惊啦。其实呢个反而你仲要惊啊！惊过系咪有鬼啦？系咪先？ 系啦，我就惊死啦！会漏 电。漏电噶咁。 漏电嘅时咧，即系电关我嘅。跟住我冇理啦，咁啊即系见到佢斩得好紧，越斩越快。咁啊，我跟住佢即系越斩越劲啦。咁我就嗱声冲完就抹完个身走，冲出去。跟住落到去，跟住我就出翻门口一闩一开咗栋门，之后拧翻转头望睇，灯又唔斩咯。 咁系你嘅问题啦。 咁即系咪我嘅问题咧？ 你嘅问题啦。 系啊，即系我衰啦。 佢嫌你冲得太耐啊。 啊 ，sorry， 即系蒸汽太劲。 系啊。 跟住我真系，跟住真系估都估到，一行翻出嚟就唔斩喎。 嗯。 咁我又跟住之后咧，跟住我试下熄灯开灯，熄灯开灯啦，试下又冇嘢噶。佢又唔係燒咗，又唔係成個，咁啊，即係對唔住啦，即係咁。 可能某程度上係有嘢嚇、啊、提示你唔好衝咁耐啊！ 唔好意思，沖涼都要限住時間。 好焗啊！咁 大佬，我去旅行都要沖涼限時間。 我知道你想做神仙，但係都唔好咁樣啦、啊。 即係幾好 feel 個感覺。 太好 feel 啦，實在 都幾好感覺。 全部都水蒸氣。 係啊，你一開門 好朦朧啊，大佬。 即係你一趟開道門咧，跟住啲蒸氣咁衝出嚟。跟住之後咧，你又覺得自己咧好似咧喺舞，即係嗰啲你喺緊 喺個舞台度玩緊咁。 你似演唱會睇緊咧，突然間阿 Sammy 突然間就喺朦朧中飛出嚟。 山頂嘅朋友你哋好， 係啦，好正，即係超級正。 佢唔慌唔高興嘅真係。 跟住好啦，咁我就繼續喺度，即係冇啦。咁我依家出唔到街，我真係基本上我用盡咗我嘅方法去趌出街啦，趌咗出去買完嘢翻到嚟，我已經冇能力再出去啦。咁我就下晝成個下晝攤咗喺間旅店度。咁佢哋啲 staff 好啦，定時定候敲我道門啦，咁我又定時定候趌出去啦， 係 啦，即 係睇你有冇事啦， 係啦，睇我死唔死得啦， 佢都擔心你噶嘛，萬一有咩事佢要報警噶嘛， 係啦，又就同埋佢知我一個人嚟啦咁樣，跟住仲要佢又幫我斟水咧，就係走嚟問我使唔使飲水，要唔要水啊？ 其實都幾好喎、啊，你定時定候啊敲敲你門又問下你要需唔需要水啊嗰啲咁， 係啊，想幫佢斟水啊咁樣，即係佢非常 之好，呢個服務真係好好啊， 非常 值得一讚真 係。係我都話我已經喺啲網站度已經 like 咗，我已經讚揚咗噶啦。咁跟住之後，我就同佢哋即係啊，跟住之後好啦，咁我就瞓覺，晏晝瞓晏覺喺度，因為我真係冇嘢做，我可以睇電視瞓緊覺之外，同埋上網拿住部手機又上網之外，跟住瞓下咁樣，跟住我就跟住我明明開曬啲燈噶嘛，跟住瞓下啊，點解啲燈熄咗嘅咧？ 咪有停電啊嘛？ 跟住我發大隻啲熄咗嘅啲燈，跟電視開著，唔係電視開著咗嘅， 即係有電啦， 有電嘅，但係知點解就啲燈熄曬啦？跟住我係咪？ 咁你有冇再試翻啲電掣啊？ 有啊，有開翻嘅，但係佢又冇嘢嘅喎， 又著翻嘅， 係啊，又冇嘢又著翻嘅喎， 但係不明來歷地自己熄咗。 系啊，总之就 即系话，其实就系佢嗰盏灯个灯泡可能熄咗，但系个电掣系开咗嘅。 系啦， 跟住到你熄咗佢再开嘅时候，佢又着翻 冇事。跟住就OK， 咁有啲唔寻常喎。 系啊，跟住之后 跟住之後咧，我咪頭先講過冒水嘅。 Yeah. 冒水，跟住我又即係走去諗住執行，因為其實第三日，跟住我就喺度執行你，咁我冇嘢，跟住真係冇嘢，即係冇乜可以做執行你，跟住我又叫攤水喎，啊喺 又 又 喺同一位置， 又係同一位置喎，跟住我又攤水，跟住咧我就咁就試下啦，跟住我唔知做乜嘢啦，跟住我就攞條毛巾墊住喺嗰度，唔好再整濕我夾啊大佬啊，濕曬個夾，跟住我就墊住咗喺嗰度啦。咁我站住喺度，跟住我瞓，我其实瞓紧觉嘅。咁我醒咗就最神奇系乜嘢啊？条毛巾跣咗出嚟。 吓！ 即系嗱，好神奇啦！我只夹系即系嗱，今次我系摊开咗只夹嘅。 系。 只夹咁样打开咗。 瞓地下 ，跟住我就知佢渗水，咁我就攞咗条毛巾，因为佢通常会有一条面巾噶嘛。咁通常我少用。 就摆喺个地下度。 系啦，我就好少用条面巾嘅，咁我就摄咗喺嗰个。个夹嘅下 系，即系地摆喺地下上面。 系啦，跟住唉，算啦，即系你，即系我心谂你流口水嘅话唔紧要咧。 我由你流啦， 由你流，我扇住唔好整湿个夹啫咁样。跟住我瞓醒嘅时候咧，个 毛巾 系 扇 咗 出嚟， 扇咗出嚟。 但系个夹就话 系 要 喺 乜 位咯？跟住话 咪就系唔合理咯， 系好唔合理 啊？系好唔合理。 跟住我就喺度谂，跟住我就自己喺度，我就自己扇住。喂， 但系你见唔到嘢噶喎？ 我今次真系完全见唔到嘢，好嘅， 亦都冇异样喎。 好神奇啊！跟住我就喺 WhatsApp， 好劲啊！条毛巾自己扇出嚟， 自己扇出嚟。跟住我收， 台湾有奇屋啊！ 跟住我就谂，我系咪做错咗啲乜嘢啊？我同自己讲，我喺度讲，我系咪做错啲乜嘢？咁我心谂，冇啊，冇做错。跟住我冇理啦。跟住我唔理，三七二十一唔使理，都六点几七点。跟住咩都唔理，落到食嘢先，我唔讲，唔好讲咁多，嗱，即系扭夹都夹出去食嘢先。跟住出咗去食嘢，翻到嚟，我明明就好神奇喎。跟住我翻到去，明明我开晒灯，我冇熄灯出去嘅。 系， 我跟住如果除非好似第一日咁，我真系出咗好，第二日咁样我出咗去，好似出到一个下昼咁先翻嚟，咁你熄灯啫。咁但系问题系我又冇喎，今次即系我开晒灯，开晒冷气。咁間房係冇人會入過去啊！我問嗰啲 staff， 佢 staff 都唔會入過去，係啊，同埋入過去我應該知噶嘛。咁但係咧入到去嘅時候咧，熄曬喎呢燈。 但係個電掣有冇開着先？你要睇翻個電掣啊！當然係開定熄先問題。 熄 嘅。 趴咗。一人趴咗。 但係你出門口明明係開住曬喎，冇閂喎。 因為咧好得意啊！我入到門口咧，佢有兩個燈掣嘅，一個燈掣咧就係嗰條走廊嗰條燈掣嘅。係。另外一盏其实是、即 Do Not Disturb 的真仔的。它外面有个公仔，就是睡觉的公仔，一个灯仔，有个公仔在这里的。你拍了的话，那个真仔就 是请勿骚扰啦。 是请勿骚扰，它不是挂牌，它是挂公仔。那你连个公仔灯都熄埋。跟着我就想，咦，这么神奇。 那我有点不寻常、啊。 跟着我就不理它了，跟着我就跟自己说，即是我那个字字入到去。即系讲数咁讲，嗱，我住埋今晚嘅啫。 嗱，你就体谅我跛啦， 系 咪？ 我已经俾你朋友， 已经俾你啲咁嘅冚家产咁啊，已经吓。 系啦，我已经冚家产嘅。系咯，系啦，我已经八戒啦，系咪？我揸住未为呢啊？ 即系你楼下嗰条咁嘅茂利已经去到我鸡毛鸭血噶啦，依家。 系啦，已经即系收就惨重，系咪？我已经夹啦夹下。 咪系咯， 即系你可怜下我，即系过嚟旅行啫，有冇谂过搞到第二次？ 咪系 咯，嗱，俾面，即系咁，你俾我住一晚。我明天就走 了，不 是明天進來住， 何必呢？是不是 何必呢？你明天 搞誰就告訴你了，好壞。 你明天搞誰進來住那個，我又阻你不到的，是不是？你又不要逼我出手，你又不要逼我搞事。接著我跟他說，約法三章，如果你，因為這樣，如果你肯，我都瘋了，自己，接著就說，這樣，你讓我平安度過今晚的，是的。我又再多回向翻俾你少少啊，翻去做少少嘢回向翻你啦。咁样啦，因为下一步啦，系咪？你唔好搞我，我又唔好搞你，你又有我喺度瞓一晚。 如果职员突然间杀入嚟，我觉得神经病嘅。 跟住之后嗱，就咁样。如果你允许嘅，你 OK 嘅，咁你同我讲声啦，俾啲天使我话翻你 OK。跟住嗰句嘎嘎嘎嘎嘎嘎嘎。 有人敲门， 跟住个 staff 又压住你， 神经病嚟啊！ 跟住个 staff 有冇咁巧啊？ 真系好准啊！啱啱嗰下就叮叮叮， 嗱呢个咪反应咯， 喺呢个反嚟 ，OK 咗咯， 即系一嚿钟，跟住有人揿钟入嚟，跟住 staff 问我，跟住佢又系问我 有冇事咧， 问我使唔使要冰敷啊？因为佢知道我敷嗰只脚，跟住使唔使帮你换冰敷俾你？系啦，跟住我唔 嗱，即系话得咯。 即係 rest 咗，跟住即係啊，跟住嗰晚冇嘢啦，跟住嗰晚咧我就好平，啊瞓覺啦冇嘢，跟住就同我就同自己講黐線咁樣無啦啦同個空氣講嘢，跟住同空氣講嘢唔緊要咯，真係收到咁準嘅你啲 timing， 即係夾都冇咁準喎、啊、大佬。啱啱嗰頭講完呢頭就呢頭就， 但係你係神奇地係 work 啊嘛呢一招係。係 啊，我又覺得神奇嗱、啊，神奇係咩咧？神奇地，我又唔明點解啦！我成日到呢刻我都仲未解構到呢個問題。我人喺台灣，咁、 嗯、 本地嘅票咁應該係講國語啊， 唔一定。 我講廣東話喎， 唔一定。 又咁啱撞正個廣東話人， 唔係嘅，因為其實就所謂嘅靈魂交感，基本上都只不過係利用你嘅電波嘅啫嘛。 係， 所以佢就算佢講翻佢自己話嘅時候，佢唔會聽唔明你講乜嘅。其實 係， 係啊。 即等于我听得明佢讲咩文都， 即系等于我有阵时我都话啦，佢鬼食嚟，我听唔明佢讲乜噶事实，但我会感觉到佢个意思系咩意思喎， 系 就系咁嘅原理啫。 即其实你系 feel 咗佢嘅紧张， 系啊， 跟住我觉得我就自己同自己就暗执同佢暗咗大轮啦，跟住我自己就喺度做自己黐线， 我自己都觉得黐线， 即系觉得自己黐线。你明唔明一个人去旅行咧， 真系救命啊！呢、這个旅程做乜鬼啊？ 你明唔明？即系一个人去旅行咧，系会有啲即系 搞到自己变咗黐黐地咁真系。 我做乜嘢啊？做乜 同唔系一个 relax 嘅旅行啊？ 我发生咩事？我同自己讲，我想我 根本系灵异之旅嚟嘅呢坛嘢。 摆明一开波就灵异之旅， 好似整定话你听你系去台湾见鬼咁，好似。 即系我真系，我觉得真系整定嘅，明唔明？ 呢次奇就奇在一样嘢，就系你往时即系话遇到事件嘅时候，系通常系见到嘅。但系呢一回系你， 我全部都见唔到。 你喺自己嘅范围底下，你喺自己即系你自己空间啦，即系一间房里面，完全系见唔到有任何嘢。底下佢用咗另类嘅嘢嚟试验俾你睇啊！ 系 呢个系几奇怪嘅，的确。 我又估佢唔到，估呢唔到啦咁样先，跟住都唔紧要。跟住， 可能係咁噶，就係你第一日入去嘅時候遇到嗰個你，屌你媽嘅時候， 佢屌錯人， 得罪咗佢啦已經。可能佢就係呢度嘅地主， 仆街， 佢純粹嚟同你打個招呼，係係，我知你咩人嚟嘅咁。 我又唔覺意屌咗人哋嘅事， 你做咩屌我咁 ？Sorry， 你曉我， 我係咪又曉錯人？ 你曉我， 我都係喎。你諗下嗰下，我咪即係第一鑊嚟到嘅就曉錯人。 你第一時間嚟曉我，我嚟同你打招呼，你點曉我？ 咁你又唔係即係你又唔怪得我曉你，即係你真係烏黑驚嚇你高下你 喺個 lift 口度嚇你啊嘛！呢叫做 無啦啦企喺個閘角位度曉。 咁人哋係客，人哋係住東道主啊嘛！ 唉，黐線嘅真係，我真係我都冇做，都唔係做錯啲咩嘢啫。 所以呢個故事教訓大家啊，即係你唔去到最尾嘅就唔好亂出手，叫做。 我只曉佢 啫，去到最尾嘅就唔好亂曉人咧，叫做。 我冇出過手，唔係即係我冇上一次做過，唔係好似上一次嗰間咁，我做即係做咗嘢，做咗啲行為，我冇做過，乜都冇做過，我就曉咗佢一次啫。 係， 唉， 曉完佢嘅代價就係咁噶啦。 跟住到第四日，我翻我哋家仔之旅諗住回程嘅時候，諗住第四日會好啲啦。第四日又係繼續都有事發生嘅。 OK， 好，等我哋下一節再講。 好。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港人治港，听港事，港人港事。Ricky， 盈熙。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1点，喺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好打不平，为民发声。 科死亡之卷点样先可以唔使死亡？ 香港人讲英文点先搣甩港式口音？ 经济科点样先至读得经济？ 化科点样先可以化简而学？ 有我中文科洪伟权，英文科 Alan Chan， 化学科石妙壮， 经济科靠红。 逢星期五晚9点半至10点，有我哋逼科。 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l. Hi, I'm Kashi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This is my dream。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有记。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好啦，啊，圣双节，即系呢个第四日啦，已经 系啦，系终于到第四日。 好啦，佢又玩嘢，真系俾你咁啦吓。唉，真係好似自己黐黐地線咁，自然自然 就知道事。唉，我 跟住就突然間就個 staff 就走嚟啦。其實呢一個回應啦，就係話我準你留喺度啦。咁 係多謝你咁啊， 即係唔係講個 staff 準你留喺度，係嗰啲好兄弟就係引誘嗰個 staff 嚟敲門話俾你聽。你話要有個反應啊嘛，得俾個反應你，我體諒你係病人嚇。 多謝係啦，咁啊，終於即係終於第四第三日，我終於受到認同啦。係，咁我就好平安度過咗第四日啦。咁度過咗嗰晚，真係冇嘢啦。嗰晚完全 即係唔再有嗰啲怪聲啊， 係啊，啲盞燈啊， 亦都唔再有啲咩水怪怪嘅聲音啦。係 啦，乜都冇啦咁樣，跟住好平安咁過咗晚。咁我到第四日啦。咁因為我第四日我就原本咧，我係搭6:02嘅飛機翻嚟嘅。係，咁我原本原定係6:02。咁但係咧，因為我直腳整親，我 就早啲啦， 係跟住提早啦。咁我就好，我好好瞓，嗰晚係特別好瞓，特別好瞓。 佢整定你瞓嘅要， 真係好鬼 好。佢體諒你就算啦，我唔玩。 我瞓到10:幾，差唔多11:00先起身。 反正你都曉咗我啦，咁就算啦。 係，我又都 P 咗 K 啦，係咪？係 咯， 係咪一鋪 大家當無數啦。 和咗啦。 反正樓下個女人咁抵死玩啲咁嘅嘢， 系啦，玩到咁啦。咁跟住之后，我就即系我要诶黑仔黑尽啦，咁样跟住好啦。咁我就去到11:00，我先起身，跟住就即系我其实前一晚已经执好晒啲嘢嘅，所以我第二朝好唔赶嘅情况底下咁样走。咁我就可以即系轻轻松松咁样换衫啊、刷牙、洗面、冲唔到凉啊，好似系冇冲凉啦，即系冲唔到凉。跟住到最后咧，我就系懵懵松松咁样翻，跟住就即系好舒服咁样可以 check out 啦，咁样。咁 check out 完之後，我就即趁仲有少少時間，咁我就諗住啊去買手信。跟住我係我今個 trip 最大嘅收穫就係買10幾本書翻嚟，但係 台餐死 真係 都話啦，加入服務費都唔止啦，係嘛？ 喂啦，跟住啦，大家做啦， 識做啦， 啊一餐飯都走唔甩㗎啦，OK？ 跌打錢啊！ 唔係啊，但係好貴啊，260一劑啊，我一餐。 跌打錢啊，每人分擔啲啦， 係啊，賠翻啲咁多啊，大佬。唔係，我要啊，仲有啊，喺啊節目算啦，播得嘅時候都已經都成3個 啦，係啦，月尾啦， 月尾啦，跟住不都有講啊，買咗書嗰啲啊，自己翻嚟應頭啊，可以俾翻啲錢，我冇錢啊，要睇跌打啊，大佬。 啊、可能月尾都未嚟攞喎，真系啊，啱噶啦呢个奉劝系。 大佬一本书100幾蚊，嗰度窒咗成1000蚊嘅大佬， 真系代价重，真系 代价重，仲要孭翻，我仲要抬佢翻嚟， 仲要扫晒成个书局嗰系列嘅书， 仲要 俾个职员 翻嚟啊啲书。 个职员就要话：，又是你啦。 系啊，第四日嘅时候咧，我就走咗去，因为只脚已经开始冇，即系啊，即系嗰啲神巴斯加 阵痛晒啦， 阵痛完啦，咁啊，即系只脚开始冇咁痛啦，咁我就走去夹，可以慢慢即系夹下咁夹过去啦。因為佢書局一入門口，因為第三日其實第三日嘅時候，個 staff 已經見到我有個同一個 staff 認得你嘅，你已經 認得我嘅啦，已經跟住佢都望一望我，跟住因為個書佢哋咧好得意嘅，佢哋啲書咧其實喺書架得一本咧兩本嘅啫嘛，咁咧其實我第一日攞走咗之後咧，佢一路都冇 refill 本書上去， 所以你都係攞翻同一本嘅藥 sample 俾佢睇， 係啦，跟住我就。跟住佢冇俾啲書上去。 第一日佢可能唔認得，第二日佢都可以懷疑。第三、第四日，你都係買翻同一本書嘅時候，佢就會 跟住佢 冇嘢喎。 跟住第有一次我就因為第二日嘅時候，我一掃係掃6本啊嘛，定7本，我掃6本書。跟住我買6本同一本書喎，跟住之後我去到個 cashier， 即係去到 佢以為你係水貨客， 跟住就話6本啊嘛，對6本， 確定6本， 確定。 我坐垫系呢个半凳，跟住买完啦，跟住第三日翻嚟又买，到第四日因为有同事又再喺 Facebook 好烦啊，夹埋十几本唔怪得， 跟住我就去咗买十几本书，跟住之后。跟住去到上啦，因為佢有條電梯嘅，上二樓，佢嗰啲書喺二樓噶嘛。跟住我喺二樓，跟住訂書，今晚又係咁啱嗰個即係查書嗰個 staff 又係個男仔，跟住個男仔又望住我，跟住我話嗯， 天氣優子笨啦， 未啊，跟住佢見我篤緊部手機，因為我諗住攞部手機影變翻張相嘅， 係都係嗰本。 跟住之後。跟住我行埋去，我都未讲嘅啦，行你幼稚品啊！咁即系，佢真系咁同我讲，跟住就，我咧就嗯，跟住佢就话我要多两本啦，咁样，咁我要多两本，跟住佢同我讲，跟住同我讲啊，你跟住真系佢忍唔住佢问咗我，点解你买咁多本翻嚟？ 点解同一款仲要去买？ 跟住我答我，跟住我未出声啦，跟住佢话嗯。你读呢科噶咁样，跟住就啲同学要买啊，咁系同我买，系啊， 使乜咁隐晦啫？ 系啊，我都唔知啊。 啲同事要买啫嘛，咁 系啊，跟住最后佢话没有啦，之后两本， 哎，啱啱好， 几年啊，没有啦，点解？哦，系啊， 佢提你啊，听日唔好再嚟。 跟住之后我叫我冇再嚟啦，真系我讲冇啦，佢最后一半 咁唔会嘅，做生意啫， 系咪？好笑嘅， 讲笑啫。 跟住我储埋一大沓嗰啲咁样，跟住 佢只系觉得好奇，一个人点解要分咁多日嚟买咁多本呢啲嘢咧？ 系啊，仲要买同一本书买几次， 仲要买嚟买几次咁， 嚟嚟去去都系买个本。 不过好明显，佢见到你咁样，佢都知道你唔系本地人。 系咁啊，跟住就买啦，买完书，跟住我就再喺附近扫啲手续，跟住走啦。好啦，咁我谂住。啊！冇死啦！我买完搭完车，我入到机场，应该差唔多差唔多三点啦，三点几。咁我谂住啊，即系正常应该嗱，如果呢个小知识就系，如果你搭飞机，你可以要求搭早一班或者搭早啲嘅，咁你可以睇下有冇候补机位啦。通常 有就会俾你啦。 但通常呢啲短途嘅旅行咧，呢啲 trip 咧，通常都有一定有候补机位嘅。通常都坐不滿的班機，尤其這些時辰兩三點那些下午兩三點，其實 又有限的時辰， 是的，就是通常都坐不滿的班機。那就好了，那很開心地啊，終於到了第四日，我終於去回香港了。跟住呢，我在 WhatsApp 裡已經是被人鬧爆了，跟住就跟我說你而家先炒啦 ！WhatsApp 度 闹咩啫？有咩计啫？系咪先？ 跟住我有个好同事啦，就话咗俾我听啦。我睇开个铁闸，即系早嗰排整亲只手过，跟住就打 WhatsApp 嚟就同我讲，佢问我你几点走？跟住我已经搭咗班，我已经搭早咗两班机，其实我系两班机嚟嘅，提前咗两班机走。咁我话我而家去到机场，我等紧候补位，咁我睇下有冇候补位走啦，咁样。跟住之后佢就同我讲，假期收八点半嘅咁样。哦。 讲得切先讲啦，好明显你预咗唔会讲得切。 唔系，其实我原本都试下嘅，就真系试下。 搏下嘅就纯粹系啊。 即系就早啲试下。 唔会讲得切嘅啦。 咁啊，我好啦，咁啊，即系我以为我黑仔完，一嚟到机场，我应该黑完。唔系，我去到机场，我去到 counter 问有冇候补位，跟住个姐姐答我有，跟住我心谂死佬，恭喜晒，我啲黑气终于走晒啦，我又冇机会走。 魔鬼在细节。 跟住我同自己讲，唉，黑气尽消。跟住话佢同我讲，因为我嗰时三点半定三点八，我去到问嘅时候，跟住佢同我讲话，佢有班系唔知四点半起飞嘅。 系。 咁我就四点要去到， 要去到嗰度入闸 啦，咁样。咁我就计，我望一望个钟，跟住我应该夹得到嘅。 应该好快都到啦。 系啦，我谂住夹得到嘅。咁啊好啦，咪去到即系摆行李啦，跟住就出机票啦，咁样。跟住同即系佢就叫我去到柜位，就同佢讲搭咗班机咁样啦。 系。 咁跟住个哥哥就，我就同佢讲啊，我话同佢讲，我想提早班机走，我话原本做六点嘅。6:02嘅，咁我想提早啲機，提早而家飛走，因為我整親腳。咁我同佢咁樣，我已經好多清楚，同埋我係隔住過去，咁好明顯睇得好清楚，我係整親腳嘅。咁樣同埋我係敷住啲嘢噶嘛，好明顯啦，咪大家都應該睇得到我個傷殘事嚟噶嘛， yeah. 即係從來都未有諗過要表露得咁明顯，一定要俾人聽我係個傷殘事。係喺呢個情況一定要做一樣嘢。咁之後好啦，咁上到去到飛機，咁去到 counter， 跟住同我講，跟住就個哥哥係一面搖，即係一面。皺曬眉咁樣，心諗死啦！皺眉做乜嘢咧？咁樣皺住 話做咩啊？ 系啦，跟住又拿咗个电话又打电话，咁我又听唔到讲咩喎。跟住佢就同我讲，佢话咁啊，佢就好快咁同我讲啊，佢话有位嘅，咁但系佢话，跟住我已经补咗句，我话啊唔好意思，你可唔可以安排俾我坐前少少咁啊？我真系行唔到， 系 咁样。跟住鬼又自我一讲，跟住佢企起身出咗张机票话俾我听。佢话因为飞机嗰、那个即系平衡嘅关系啦， 嫌你重啊， 因为由于未，佢嚟讲佢觉得好好听噶，佢话由于咧嘅安全， 你太大份啦， 因为架飞机嘅安全嘅平衡嘅关系，咁所以咧佢就会安排我咧坐到比较靠后嘅位置， 笨鬼笨嘅都 系啦，跟住之后佢就话如果架飞机上到上空，跟住即系飞定嘅时候咧，你可以要求同空仔讲你坐翻前啲嘅、 哦，起飞就唔平衡嘅，咁降落平唔平衡先？ 系啦，跟住之后，跟住我已经喺个心度想讲出口，但系当然噶，啊系啊， 算啦，反正未上机， 跟住个心后喺心入边想讲句，屌，又晓你，又想我想晓佢噶啦，跟住，跟住但系我又要保持翻我有礼貌态度，跟住我就讲，我就面带微笑，啊好，谢谢，好没问题的，谢谢，好谢谢， 抌住心口啊，你老板啊 咁，你老板对唔对？跟住但系自己就讲，好没问题的，谢谢，咁啊 算啦。忍佢噶， 但系跟住就唔好理啦，三十二十一就嗱声入闸啦，咁样， 因为冇时间啦， 系啊，真系冇时间，因为佢四点二开始上机啦嘛，咁我就嘣嘣声、轰轰声咁就上即系过海关啦，咁啊，因为嗰段时间咧啊，仲要讲话啱啱嗰段时间就好经典嘅，嗰度咧，我搭 Terminal Two 嘅，我喺第二航下，即系第 Terminal Two 度上机啦，咁啊，我 Terminal Two 以为冇咩人，通常你即知机场 系 香港机场嘅 Terminal Two 系冇咩人，系 好悠闲噶嘛， 系啊。我去到 Terminal 2嘅時候， 勁多人， 多人到喊，跟住成場都係遊客，跟住咧打住嗰啲旅行車咧，即係行李嗰啲車咧，推嗰啲行李車，哇！有烈火戰車咁，成班 完全冇理會你呢個傷殘人士， 係啊，即係冇理過我感受嘅啫。成班咧，因為佢喺個上到入境，因為佢個出境大堂喺三樓嘅，咁我喺一樓，即係我喺出境大堂度落車，咁我就要推住我架車仔，跟住上到三樓嘅。咁已經推一段路啦，我已經好敏嘅啦，頂點解你架車？點解我因為我平時搭開都係 Terminal One 上落車， 但係今次黑到嚇、 啊。我搭 Terminal Two 我冇諗過要落， 喺二號客運廊都算啦， 仲要喺出境大堂度出，跟住上翻一樓， 仲要咁鬼多大陸佬喺度左頭左勢， 跟住上到去咧，哇！好似咧烈火戰車咁啊，成班。 好啦，呢個陣你都過到啦。 我過到就跟住上，跟住好快咁樣就過咗海關，跟住我就、即係過安檢啦，跟住即係過。 諗住爭取時間，係 啊，即 係 即 係嘣嘣啦， 嘣嘣聲就跟住好啦，跟住當我過埋出境之後咧，我就自己打開即係望翻張 ticket 攞翻出嚟睇，望一望張支票啊，坐飛喺邊個閘口，因為有兩邊嘅 B 同 C， 咁我就一打開望，咦C 十，跟住我就諗一諗 C 十，跟住我望一望。C 一喺前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拉屎嗰个， 吓吓， 哇！你真系吓到冇朋友啊，已经。 跟住我就望望个钟，望望自己只表，四点二之前我要去到三 C 十，但我而家系我而家喺个中间，我要去到另一边尽头。 系。 跟住我望望自己表， 你话平常人就可以冲过去啫，你而家只脚跛下跛下。 系啦，我孭住个背囊，我仲要孭住个背囊。跟住我三，跟住望望嗰只表，三点九。 你得翻， 我得四个字， 四至五个字可以冲。 我点样飞过去咧？咁样，跟住咧，你跟住我就谂咗，我嗰下已经谂啊，而家通常嗰啲离境大堂、出境大堂已经有啲车仔嘅，咪啲人你揸住架车可以上，俾钱上去坐噶嘛。 系， 咁我就等啦，我等咗五分钟 都 冇、啊。好啦，咁跟住之后我冇计啦。跟住我就唯有自己趌啦， 咁啊唔好等啦， 唔等啦，等成个字都冇听，跟住我趌啦，跟住趌到一半，我真系顶唔住好痛，跟住我一路咧系滴住汗，而且好大冷气，但系好痛，即系滴汗一路行，行到半路，我见到有行到半路即系转弯，一个转弯位，跟住其实转咗弯就系一条直路嚟嘅，咁咧我就一路行到半路，我就见到有人嚟揸住个轮椅。即系两个啲 staff 咧，车住轮椅，我未出声，我其实想嗌一嗌佢，可唔可以轮椅我自己推过去，我自己滚过去，我即系我坐喺架轮椅自己推过去，我会快啲，我唔使行得咁辛苦。咁两个 staff 对唔住，我真系我睇唔到佢嘅名字，但系我真系觉得好冇人性，佢真系拧住面，即系佢明明嗰推咗前面咧， 跟住架车九十度 拧面即刻， 唔系啊，架车明明佢系迎面咁样，大家对对面，跟住咧佢突然间九十度转，跟住转出入去， 转咗入去角落， 系啊，转咗入去， 佢或者佢根本冇发现你添， 我唔知啦。咁 by the way， 咁佢我又我你当我小人之心啦，咁我真系我知道你真系会体谅我呢个路呢、這个呢、這个 整定啊， 真系整定 整定啊。 跟住我之后咧，跟住一路行。咁我中間咧，佢有多佢有啲咧，有啲扶，即係好似尖沙咀同尖東嗰啲中間，咪啲 扶手帶， 扶手帶嘅。咁、我終於心諗，唉，有扶手帶，即係喺扶手帶行，都好過我喺平路行嘅。 係咯， 啊行快啲，因為一路行，跟住我又望住，我喺度望住 C 五，跟住我喺度望住五 R C 五，仲要 R 添。跟住我心諗要行到幾遠啊？跟住我一路放眼一路望。我到盡頭，我見到 C 十兩個字，跟住我就真啊， 終於到啦， 好遠。跟住我一路行住嗰啲書信帶喺度行啦，跟住頂你個肺，我孭住個背囊，去到唔知邊一條書信帶，跟住我喺度行，我又企咗度，因為我唔行啦，我已經痛嘅腳。咁行到去之後，咁我企咗喺度一路等佢書信我走。 有佢咯，係咯。 跟住行到我望遠處，點解有條友？點解有條友係相反方向行緊過嚟嘅？即條條書信帶係向前噶嘛，但係一條友係向直 掉翻轉頭望， 逆方向行，跟直方向望到佢塊面嘅，我會都，跟住我去到嘅時候，我就見到佢喺佢書信帶度喺度行，跟住我就諗，心諗小生你冇嘢啊嘛，你冇病，跟住我聽到佢講佢粗一口大陸嘅口音，跟住同佢影相。佢整咗張相，即係個埲牆咧，塊玻璃唔知有啲咩圖或者唔知咩風景相。佢就企喺個即係個書信帶上邊喺度一路行一路喺度影相，逆時針行喎，仲要係 佢冇病啊嘛。 係啦，跟住我心 點解佢要用呢個書信帶咧？ 係啦，嗰個書信帶逆時針咁行，跟住我企咗喺度，我未行上個書信帶，我就企咗喺度，我企住望佢，心諗你佢一路行，佢完全好似冇理到隔離有冇人。咁啊，同埋嗰條路冇乜人行，因為好冇人行到咁盡。跟住我就望佢，跟住佢啤我，我真係心諗。跟住我心谂，系我怪定你怪咧？真系咁样， 梗系佢怪啦。 跟住我冇理佢，我就继续行，我哋行咗上去就企喺度唔喐。跟住佢又继续行。跟住我哋嗰条路嗰条树有阔噶嘛，我已经就佢企埋一边嘅啦，我已经费事撞佢。条友真系企埋我另外嗰边，跟住又隔，我又要差唔多，即系佢一路影嘅时候，我就 又要隔下隔， 我又要隔翻转头隔个隔篱，又隔个啲。我心谂你真系吓，跟住佢仲要避。跟住佢拿住部手机咁样举起手影紧相嘅时候，佢仲要啤我阿妈经过佢啤我咯，心谂冇嘢啊嘛，师兄。 俾我即刻讲日文啦，巴基 路 咁。 我真系想讲粗口嘅。跟住好啦，夹到去，即系见到价去 C 十，跟住望一望个表，啊4:01，冇事， 仲够时间， 仲可以夹落。终于记住我系未食过嘢嘅，最后嗰日。 Okay. 我喺一瞓醒之后，我就买完手信，我就赶去飞机，赶去机场。跟住我完全冇食过嘢啦。跟住我去到機場，跟住我就 C 十咁咧。佢哋如果你去過台灣機場就知嘅。跟住通常咧，候機停喺上面嘅，候機停嘅候機室喺上面嘅。跟住咧要再落下邊，先即係再落一層先至去到，即係入去排機艙啦。咁啊好啦，上到去我去到嘅時候望一望，咦點解咁多人坐咗喺上邊嘅咧？咁我就諗嘅， 架機未到， 唔係我以為未到，即係以為即係啲人等人定乜鬼嘢啦，或者係啲人等真係部機開，即係而家可以入閘啦咁先。落到去，我搭，因為佢好正，佢哋有佢一係行梯，一係搭啲，我梗係搭啲啦，仲講。 咁梗係。 我仲同你行樓梯，我黐線。跟住落到啲一落到樓下開，咦？咁多空姐， 即係未到啦。 係啦，跟住我望到空姐都唔緊要。咦，机长都仲喺度喎， 咁咪真系未到啦。 跟住之后，咦，架 机都未拖埋嚟，根本就。 跟住我就跟住行，跟住就起势咁样行，再向前行望一望。跟住我望到个警嘅指示牌，因为班机电，所以我哋嘅登机时间将会稍为延迟，不便之处敬请原谅。 整定喎，有啲嘢。 我真系忍住喺嗰下，真系讲咗。 即系话你成个候机嘅情况咧，基本上唔系。应该咁形容，由你上车嗰刻去到机场嗰度咧，佢都系要继续玩鬼你嘅。 跟住就 你都吓到爆啦，真系 啊吓！跟住之后我真系嗰下我忍唔住好大，即系我就真系吓到埋去听，睇到嗰个指示，记咗个告示之后，我净系讲句 What the fuck 咁啊！ What the fuck？ 即佢已经痛到真系筋啦。 哎呀，好气嘅， 仲要咁样 delay。 饥寒交迫啦，我已经 又 到， 又 未食嘢， 又赶住过嚟， 又赶系又赶咯。 赶嚟做咩？ 系我真系嗰下，我只系谂，我做咩要咁蠢咧？我只咁，我不如六点十，我搭翻原本个 搭翻原本个班机，可能好准时就已经到步啦。 我真系后屘翻到嚟香港咧，我出到去机场。即系我攞晒行李，攞晒行李出到去，我 望， 跟住我忍唔住，我真系望翻我原本搭过班机。班机我出到去，出到去门口望翻嗰个嗰个， 即系嗰班机啦，系 嗰班机。班机系我出门口嘅时候，班机已经到咗香港啦。 啊，仲要快过你添？ 唔系啊，唔系班机快过我，系我啱啱一出咗门口，出到离境大堂。即系我出翻嚟入境大堂，一出咗门口，跟住望翻嗰个， 佢到步啦， 佢已经到步。 咁其实唔差几多啫。 是啊，其实那间差几个字了，真的 是咯， 即是我只是做了 即是你不 delay 得几多，即是反而是现在这班机 delay 了很多。 我原本都说上机时间是四点搭二，最后 是咯 last call， 但结果他是五点 起飞，我是五点几才起飞嘛， 五点几添，仲要是人家六点机， 是啊， 六点二两个字， 是啊， 不就是咯， 差几远啊。跟着我心想，原来我真的最后其实我不是真的做了很多回来。 算啦， 跟住好啦，咁我啲朋友就好好咁啊，知我其实我喺度等机期间，我已经同啲朋友讲，我喺 WhatsApp 度同朋友讲，我好惨啊，我又等机又要等我 delay 又成日嚟，跟住叭叭叭已经喺度诉苦，跟住我有个同我有个好朋友咁样同我讲，佢话诶，不如咁啦，你到香港机场，你攞行李嘅时候你搭俾我，我帮你 call 车啦，咁样即系我佢叫我唔好再搭巴士啦，搭的士翻屋企啦，咁样帮我 call， 佢帮我 call 嗰啲又即系。几多节嘅的士啦，咁样咁啊好啦，佢就相熟，咁我 call 的士，咁我好啊 call 的士咯，我都唔好想行，其实已经一脚都跛咗。咁啊好啦，咁去到我等行李，咁我等行李嘅时候，我就打俾佢，我到咗香港，我落咗机，你帮我 call 的士啦，咁啊好啦，等啊 call 的士，咁啊你知 call 的士要等噶嘛，咁啊等等下，跟住我就收咗电话，跟住个电话就同我讲，个的士司机打嚟就同我讲，喂，我哋十几分钟到。你知唔知 car park free 喺边？我知嘅，睇咗水牌，我知喺边嘅啦。咁你 car park free 就等我啦。咁我心谂，我话 car park free 即系叫我停车场，三号停车场等佢。咁我初头都冇怀疑嘅。咁我就停车场都喺附近嘅啫。跟住我真系就个粗口，原来 car park free 喺个 terminal two 嗰边。 哇，鬼咁远！ 原来喺 terminal two 嗰边嘅，嗰边嘅。 咁点解你唔同佢讲话叫佢过嚟拍？ 唔係因為原來我後尾啲朋友話翻我聽，原來 Terminal One 嘅 Carpark One 同 Carpark Two 係冇得唔可以的士上落嘅。 哦，即係逼住要喺 Terminal Two 嗰度 嘅 Carpark Three 度上 嗰度處理啦，變咗。 跟住咧， 咁你咪要趌好耐先。 跟住我以為好近啫嘛，咁我一路咁我收咗線之後， 唔同噶，以後客運量好遠嘅其實。 咁我就揸住我架車啦，跟住我揸住我架行李車啦，跟住我就一路行，跟住我就望，咁我就望下我以為 Car Park 3 在哪裡，然後好啦，我去到 Car Park 3，然後一看，原來要去到客運第二客運樓，然後即是我要行斜路，那你知道，如果大家有去過機場就知道，兩邊，一邊去的士站，去巴士站的嘛，那我就行了去的士站那邊，那我就推我只腳趌，然後我又推著架行李車，然後我就一路趌，一路推，一路趌，一路推，一路趌，然後我現在只腳呢，一路呢，feel到自己又即系喺度收紧，跟住心谂死啦，好乸痛，跟住就推落去，冇人理我，全冇人理我，真系啲烂情人，人情冷暖到咧。跟住我系去到中段啦，我已经忍唔到痛，我企喺度放手，即系跟住企咗喺度放手，放咗手个行李，跟住因为佢嗰啲行李车咪要放手，佢就会 break 咗喺度。咁我就等，我就喺度唞完一大轮，跟住继续行，全程冇人理我，跟住好似孤儿仔咁样推。都唔緊要，跟住個 car park three 咧，我咪三樓噶嘛，即係我已經推翻到 terminal two 嘅大堂，跟住咧佢嗰個 car park 咧仲要衰到係點咧？要上咗三樓，喺三樓搭啲上五樓，跟住再推，一路推到盡頭，跟住推到出門口，跟住原來佢喺天橋上邊，跟住我仲要推，跟住我又再搭電梯，再落三樓，再落翻落地下，跟住又推，跟住我心諗。都唔緊要，跟住我其實一係已經想放棄，我想同佢講，我想打翻俾司機，不如我自己搭的士算，我唔慳啊。跟住其實我話俾你聽，我到最後即係原來我即係 即係我冇怪我朋友，我真係完全冇 關事。呢個係咁啱得， 即 係 啱 得 巧嘅， 係咯。 即係我因為我冇第一，我冇試過喺機場搭的士翻屋企，我平時都搭巴士或者有人車，有人 真係咁巧合啦，好多嘢都係 啦。咁我就真係未搭過，未試過 call 的士翻機場翻，因為好少嘅。一係我就搭巴士，一係就有人車我，有人揸車咁啱嚟接我咁樣。 嗯。 咁就跟住之後咧。我行到我真系人生觉得，我觉得好，我真系我觉得即系我真，你明唔明？我一路行嘅时候咧， 总之成个过程就系完全唔系嗰回事嚟嘅。你啲顺境到嗰个地步， 你明唔明？我喺度行啦，即系咁大个啫。你识我咁多年咧，我好少喊，我真系嗰 两喊啊！ 我真系嗰两泡眼泪咧喺个眼 到喊，应该 我真系喺个眼度攞住，你明唔明？一路翻嚟嗰段路，一路推去 Turbine Two， 跟住一路去到卡， 最终上到的士啦。 係，我都企咗好耐，因為個的士司機同我講話佢十幾分鐘到，但係佢最後廿幾分鐘。 哦，即係佢都 delay 咗。 佢都遲咗好多先到。跟住咁啊，跟住我係嗰兩泡眼淚喺個眼度攞住。 咁都冇辦法啦。 係啊，跟住同我媽講，我翻到屋企，我同我媽講真好啊。 成段即係成個旅程都係即係總括而言，成個旅程都係。都是怪怪的噶啦， 好怪、啊！ 即系由你去到底部嗰刻停电嗰个预警，已经系有一个唔，即系有啲预示，就系话嗰个旅程应该都唔系咁顺境噶啦。 系啊，真系好黑啊！今次呢件 trip， 但系我觉得即系最令我好 surprise， 即系最我觉得个惊喜嘅就系我完全今次咧喺间房度完全咁睇唔到嘢。但我就发现咗好多奇怪嘅事情发生咗，即系呢个系我唔知系我退步咗啊。定係佢真係強勁，佢哋強勁啲咧？ 呢個兩體嘅，同時發生都唔定嘅，係咪先？啊，即係有陣時有啲嘢好難講嘅啊。咁啊，剩翻呢最後少少時間咧，就講埋啦。其實佢哋錄音時間咧，一路錄音咧，就一路好多嘢搞嘅喺度。 係啊，好奇怪。係咯，我都好想知道發生咩事。 好煩啊！即係我哋去到錄緊第二集，即係第三 節， 即係我哋因為三集啦，錄 係啊， 就 今日已經係第三集啦， 錄咗六節啦、啊，去到第三節嘅時候就已經 覺得 有件怪事發生，就係好嘈啦，係 啊，無啦啦好嘈啦， 咩事咧咁啊？跟住拎開個 headphone 冇嘢喎， 係啊， 跟住啊，望到出面窗口咧，咦？點解有個人嘅咁？ 係啦、啊，點解會咁嘅咧？ 啊，跟住諗 成個 諗通。啊！ 明明成間房得、 啊、 我哋兩個啫， 出面就冇工人開工啊！雖然圍嘅收緊啫， 係、 啊、 啦、 啊，而且佢點解要停留呢？咁因為嗰度係窗嚟嘅，又唔係牆， 係啦，跟住就 flash 唔見咗啦， 跟住又喺度嘈冤巴閉啦嚇， 去街市唔知乜嘢啦， 啊！即係各方兄弟係咪上一集我哋講得你唔夠金咧？今集又要咁樣搞我， 即係咪呢個時間要再講多次咧？ 因為係冥冥中有啲嘢注定咗嚇， 係、咪要搞我哋？ 唔抵得我即係定因為你好好奇話台灣之旅，其實嗱嗰啲台灣兄弟係點樣玩你哋嘅咧嚇咁， 即係玩爆你個神團隊咪？ 係啦，嗱即係好老實講，有陣時真係意外嘢好難講啊！啊，往往咧即係我哋都無法預測，咁但係都係嗰句啦，鬼唔揾你咧，佢自然會送上門嘅。 係、我都唔知點解， 即 係 好似 好奇怪， 想話俾我哋聽有啲嘢就係好好奇想知啊！ 唉， 嗱點都好啊，咁啊～即係呢個經歷咧，就當然呢個 trip 就唔係好愉快啦。 係啊， 就期待你下一個 trip 嘅時候咧，就真係順順利利啦。 我嚟緊下一個最快應該九月嘅啦。係 啦，唔好再遇到古古怪怪嘢。 九月我應該未知去邊嚟啦。 唔緊要嘅，總之就 冇搞我啊，冇搞我啊， 冇搞啦，係難得去旅行係諗住開心啊，去嘻嘻都好，哈哈又好，係咪？你都唔好咁樣搞人啦，大佬，係咪先？啊！ 你唔好以为我遇到你啊，你唔好再俾我见到你 啊！特别嗰个红衣女郎啊嘛， 系你好咗，我唔中意红色嘅，不嬲都想话俾大家听，好真红色嘅。 死啦！我好中意红色喎，点算？ 好真红色 ，OK。 好，咁啊呢一集咧就差唔多啦。啊，我期待下我哋再录嘅时候咧，就虽然未到七月节啊，不过希望就尽量吓、平平安安咁度过啦。 系啊。 好，咁啊，多谢大家收听啦，下星期再见。 好，拜拜。